好啦，继强国旅客呢是日本爆买厕所之后啊，有一对强国夫妇呢就在日本酒店呢又偷走了智能厕所板、哦。咁究竟强国是不是真的禁缺厕所用品呢？咁其实他们偷了回去之后，其实他们怎样装下去呢？咁我觉得再咁发展下去呢，强国呢就好快呢就变咗厕所大国啦。我是强国新环者八旗， 好欢迎翻到嚟今节嘅强国 新环者。 大家好，阿 Win， 阿 Win 有冇兴趣？ 仲有八旗， 有冇兴趣偷翻两个厕所板啦？ 其实等听你讲嘅引言咧，我觉得咧，去偷个厕所板咧，未必系装喺屋企个厕所度嘅，可能咧系随身携带嘅。咁去到边咧就铺个厕所板落去就。 我咁呢啲，即系佢就注重个人卫生啫，注重个人卫生啫，唔想。人用人哋啲厕所板，人哋周街屙完咧， 咁你攞嗰个酒店嘅厕所板，唔系人哋屙过咩？全身嘅咩？ 唔系咁可以抹噶嘛？咁啊后屘变咗个即系二手厕所板， 即系私有化咗一个厕所板。 系啦，咁最多二手啊，三手四手咧，你唔会二千手啊嘛？系咪先？ 喺个酒店里边几千手噶啦，即系有时我哋即系你我哋都算系接触国内人多啊，即系呢啲做法或者行径咧，即系会令人好目。即系摸不着头脑，即系呢啲嘢要攞嚟做咩？好似当年咩喺飞机里面偷呢个救生衣，究竟系为乜嘢咧？ 佢哋话自己咧嗱，依单 case 咧，嗰对夫妇咧就话自己贪小便宜， 系 咁贪小便宜咧就见到就唔好嘥，系啦，因为佢 乜唔攞埋电视机咧？床啦， 咁可能拎唔到啊嘛，咁多嘢，你厕所板又轻便啲啊嘛， 即系好令人奇怪啦啲举动。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得啖笑啦，了解一下啦。 喂阿 Vina， 喂你上个礼拜咧讲开，喂上个礼拜咧你又定前个礼拜你系咪有睇中国队嗰场波啊？ 对叙利亚。 系啊系啊， 诶、有赢钱，有赢钱， 系啊。 其实中国队咧就净系睇直播啊，我睇佢对南韩嗰场、嗯、就真系打得好好嘅，跟住虽输紧三球，跟住就俾人追翻两球，跟住之后到叙利亚同埋对应该系乌兹别克啊，定 对乌兹别克 系啊，两场我都冇睇。 乌兹别克咧对乌兹别克就完败嘅， 吓 佢作客乌兹别克啊嘛， 输两球 输两球就完败嘅，系完全被人批评到睇无。全夫啦，即系波不即系队不似队啊，所谓 吓，跟住再输埋俾叙利亚，其实更加唔使讲啦。 系啦， 教头高洪波好似都引咎辞职啦， 唔捞噶啦，你点你冇得做落去啊？得一分啫嘛，依家佢系嘛， 系 得一分咁，基本上晋级机会都破坏渺茫噶啦。咁未打完嘅，即系呢个世界杯外围赛仲有一大嘅 嘢叫习大大俾啲外交费，咁啊俾啲钱啊，乌兹别克啊，叙利亚全输。俾中国，跟住中间咧，佢哋自己嘅比赛就全部和晒，咁啊同阿朴槿惠关系又好，咁啊可能俾啲钱南韩政府啊，全部包销呢个碌七，咁啊乜都得噶啦，肯定。 好啦，咁咧就中国队输咗，输埋呢几场啦，就高洪波辞职啦。高洪波仲记得第一场对完南韩， 系 同埋第二场对住伊拉克。 嗯， 系啦，咁都俾人赞得好紧要嘅， 系 啦，都话佢都呢个教头 OK 啊，几好啊，点知咧依家就再过多两场已经要辞职啦， 而转咗一个天价嘅领队， 系啦，话呢个教练又犀利啦，阿纳比啊，咁就点解讲佢天价咧？就讲紧佢个年薪啊，咁咧据统计啦吓、嗯，就已经系全球最高年薪嘅教练啦， 几多钱咧？ 二千万欧罗一年。 2000万欧罗一年啊！ 我谂都约莫就1800万人民币到啦。 嗱，我哋咁样计啊，2000万欧罗一年，一年52个礼拜，即系大概4万欧罗到啦。4万欧罗即系3万几磅啫，3万几磅少过朗尼啦，朗尼都20几万磅。 咁佢都系教头，佢都系教头嚟嘅。 不过如果你话作为一个领队嚟讲，佢都真系算 好犀利噶啦。 摩连奴可能都冇咁多、啊。 嗱，其实排第二嗰个咧就系依家教紧曼城嘅哥迪奥拿。 吓， 咁哥迪奥拿咧就讲紧1800万欧罗一年。 吓， 系啦，咁你曼城都出名有钱球队啦，即系出名即系有成批酋长喺背后啦。佢俾嘅钱咧都唔够我哋强国嘅国家队多，咁就2000万欧元一年咁样样。 系，咁、你好似好大期望咁、啊，或者俾啲投注方向我啊，咁嚟紧中国队究竟做可唔可以再做汉奸咧、啊？我 我觉得咧，短期之内咧，嗱， 都唔好做汉奸啦。 系啦，其实咧，即系我哋爱国嘅第一，第二咧，咁即系平心而论，即系立比咧，即系一个明嘅教头，但亦都不是一个神仙，咁、嗯、就唔系讲紧话，诶、哎，佢一教就即刻。啲成绩就出返晒嚟又冇咁快嘅。咁、呢但係就讲緊话呢即当然啦咁呢个呢係中国国家队历史上面啦除咗连身以外啦亦、都系最大牌嘅所谓最大牌嘅教练啦。咁之前最大牌呢就应该系讲緊阿金马曹。即系西班牙即系曾经执教过皇家马德里。 拖欠工资。 係啦同西班牙国家队嗰个教头。咁纳比呢就甚至即系今次嘅上任呢呢、這个意大利教头啦意大利籍嘅教头呢甚至传闻过背后呢有阿习大大发功话一定要请纳比。即系传闻嚟嘅啫，呢啲冇人证实到。 其实咧，你作为一个国家队，好似中国队咁样啦，你话佢系咪真系咁弱咧？我好似我哋之前嗰几集都有讲过，主要系一个体制嘅问题。你而家按一个咁嘅体制，就揾边一个教头嚟嘅，都我自己个人觉得啊，都唔会话可以解决到一啲咩嘅问题咯。好似譬如我觉得白旗好波。啊 ,MJ 唔好波我想出白旗嘅。咁但係 MJ 系某某领导嘅亲戚朋友咁迫于无奈都要出 MJ。咁呢个就系一个体制其中里面一个嘅腐败嘅一啲作风。可唔可以解决到呢呢、這个就真系要睇下立比有冇咁嘅压力或者有冇咁嘅用国内俗语就系话语权啦。系冇咩话语权啦。 好啦咁呢可能立比呢佢本身佢都喺即係中国即係 熟悉过程。 係啦佢可能熟悉过程㗎啦佢恒大一教几年攞埋亚冠杯添。咁、所以呢佢執教呢、這个中国国家队呢依家除咗呢个所谓天价年薪之外呢佢嗰直情佢一上场就讲到明。 要上方宝剑。 係啦要上方宝剑。总之任何各方面嘅阶级领导又好政治压力又好咩都好讲到明嘅。不可以干涉。 即系喺北京撞车撞死人嘅都可以冇事嘅，系咯，唔好撞死特别出名嗰啲咯。 系啦，佢撞即系撞死人系点咧就唔知啦。咁就系啦，咁 但系点样安排调动出人？ 系啦， 选 人系啦，即系冇人可以干涉。佢讲到明，咁样佢先会愿意去执教 啊。 咁咧，今次咧，阿纳比执教咧，佢恒大都会配合嘅。咁咧，恒大其实咧，阿纳比咧喺呢个恒大咧，就即系作为主教练咧，即系之前啦吓，以前都有几年光景。咁其实咧，佢执教中国国家队之前咧，佢喺恒大咧，即系广州恒大咧，就唔系主教练嚟嘅，但系有一啲技术顾问嘅职务。 嗯， 系啦，都收据闻都收咗好高嘅年薪噶啦。咁咧，佢恒大就好配合，就直情话好啦。依家纳比同中国国家即系成为中国国家队嘅主教练呢、這个消息一发咗出嚟，恒大另外一边商已经话：哦，我哋乐意同佢解约。即系双方已经有， 其实好多教头都记带俱乐部啊，大陆叫俱乐部啊，我哋叫球会啦，亦都带呢个国家队噶。好似之前譬如甘地啊，不过甘地就辞去咗意大利， 系佢辞系啦，辞去咗噶啦。 即系好似最早期嘅咩轩丁克啊，都有带 有段段时间啦，有段时间系即系兼任过啦。 吓， 由国家队领队统筹。 以前打咩 FM、CM 嗰啲都可以一次过又做国家队又做球会噶嘛？ 咁即系根据我眼足球经理人嘅经验咧，咁就其实都好吃力嘅。 屌你喐下蚊屎啫，就几吃力啊！ 系啦，咁即系都即系你基本上要兼顾球会同埋国家队嘅事务，咁都唔容易嘅。咁 个蚊屎喐下啫， 咁都系攰嘅。咁好啦，咁咧，咁所以咧，所以相信纳比咧，佢同埋纳比都有八年几嘛，始终咁佢都想即系主导翻，即 系 专心啦，专心去国足咁样样啦。嗱，佢讲有几样嘢嘅，对头先我提咗几样嘢咧，他人无权干涉系咩嘢咧？战术 系 队伍管理、用人即系差唔多啦， 系 奖甚至奖金分配都系要由纳比同埋佢自己嘅团队去话晒事。我觉得如果中国足协真系肯，或者即系或者调翻转，可能我哋再睇多一两年后，咦，原来真系咁尊重佢。我觉得呢件事咧，系对中国或者我哋强国嚟讲咧，系一个都几破 有人西方 嘅，都几破天荒嘅嘢嚟嘅。系啊，即系如果我哋即系真系冇领导干涉嘅话，都我哋去强国，我哋身环咗咁多年，我哋都冇乜点听过一个强国嘅官方机构系可以。 咁样唔干涉一啲嘢。 其实纳比都睇得几头，证明佢呢几年喺呢个国内咧，就真系唔系饮饮食食咯，系真系去好了解呢个国内嗰、那个。嗰、那个腐败嘅情况，佢引出呢几点咧，就正正系未必一定系货国足嘅，或者好多企业啊，或者个社会嘅一啲不良嘅风气，或者系官僚嘅风气，咁佢引出呢几点咧，其实我觉得如果系真系可以執行成功嘅话咧，可以去解决到呢件事嘅。 系啊，咁就但愿如此啦，因为纳比咧，佢教广州恒大嚟讲咧，就十分之成功噶啦。咁、就即系即系帮当时啱啱所以崛起嘅广州恒大啦。咁攞完中超就攞亚冠，咁仲系都颇为压倒性嘅姿态攞亚冠嘅。我记得佢嗰阵时，咁同埋佢嗰套战术咧，同埋佢个战术同埋佢用人嘅管理咧、的确系有一手嘅。即系你睇得出咧，佢执教恒大嗰阵时嗰队球队咧，系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同阿 Vin 你提过嘅，我从来未见过一队中国嘅足球队，又或者甚至讲紧话一个亚洲足球队，个整体性系咁高，同埋咁机动化。咁所以佢嗰阵时哇真係執到出嚟嘅。 点样讲呢，其实我觉得佢只不过係将一啲本身应该做到嘅嘢去做返出嚟啫。咁你踢波嘅就係要去喐㗎啦。咁你唔喐不如返屋企打 FIFA 啦。咁但係以前可能有啲就係可能夜晚蒲完第二日话出嚟踢啦、可能我有背景有关系有货金嘅，咁你一定要出我。即系以前会系咁样咯，佢只不过系执正咗一啲， 执正咗，同埋对波真系有队形，同埋佢真系所谓即系佢每一个球员啊，即系嗰阵时睇见佢仲系孔卡年代，即系孔卡做核，即系广州恒大核心嘅年代。 咩穆里奇啊？ 系穆里奇嗰孔系啦，咁嗰阵时嚟嘅，咁睇得出咧，每一个球员咧系即系都几各司其职，同埋都几清晰自己喺个场入边自己系要做啲乜啦，个定位要做啲乜嘢。 其实作为一个嘅。球迷又好，或者赌徒都好，咁我觉得咧睇到国内嘅中超咧系进步紧嘅，或者成熟紧嘅。咁譬如我睇过以前而家嘅恒大啦，都睇过几场呢个亚冠嘅，系睇得几好嘅。对咩大阪飞脚啊，或者对一啲韩国嗰啲咩 FC 首尔啊啲，都系有板有眼嘅。同埋最重要系咩？啲赔率啊，以前啲中超赔率咧系不合寻常嘅，即系譬如可能上海申花对呢个嘅北京国安，可能申花让半球得 0.1。咁下盘又 1.8 咁样啦，就要你买，即係吸引你买下盘，咁一定全部都係假嘅。而家嗰啲赔率呢係正常好多嘅。即係呢个係我作为一个嘅博彩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囉。 係啦，咁除此以外啦，就係呢阿纳比呢本身呢，其实呢佢当年去中国去执教呢个广州恒大啦，甚至依家做咗呢个中国国家队嘅领队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咧都提升咗中国足球嘅地位，因为纳比真系一个一流嘅名，即系喺个国际足球坛一个一流嘅名帅。咁就即系讲少少佢嘅背景啦。咁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即系有睇开足球咧，都唔多唔少知噶啦。咁都讲多少少啦，即系因为我作为一个意大利等咧， 祖云达斯啊嘛。 其实咧纳比咧佢就。即系一个老帅嚟噶啦，咁佢82年开始已经开始执教生涯，系啦就教森多利亚青年军，即系系啦，一开始教青年军啦。 即系文仙尼都可能系咪 佢甚我嗰阵时文仙尼可能未打青年军添啊，1982年唔系出世一定出世，咁我文仙尼又应该仲未系打青年军嘅嗰阵时，即系如果你计翻条数，好啦，咁跟住咧就。离开青年军之后咧，就从低做起，咁就搞一啲所谓第四级别啦，即系丁组咯，我哋叫做丁组嘅联赛啦，又或者讲紧话，即系搞几队嘅，咁咧又一直就都唔系话一个好出名嘅领队，直到90年代头，佢先后执教亚特兰大，咁亚特兰大都系普通嘅战绩，佢真系叫做。成名咧喺意大利球坛成名系叫拿波里， 拿波里马特多纳嗰阵啊， 佢叫 多纳后噶啦， 佢系马特多纳嘅最后段，阿苏拿啱啱崛起嘅时候，佢就系执教拿波里啦， 未出世啊都唔知， 我知道你嘅比较年轻啊，然之后我比较老啊， 我睇波都已经系朗尼 嘅，系啦，咁就佢嗰阵时就 即系拿波利作为喺意大利球坛一队叫做唔系太有钱嘅球队啦，即系唔算好有钱嘅球队啦。咁就嗰阵时都攞咗欧洲，即系所谓欧洲足协杯，即系依家叫欧霸杯啦嘅参赛资格翻嚟，咁都几令几多人另眼相看嘅。嗰阵时纳比呢个教练。 咁你有得马拉多纳、哦，应 嗰阵时最后期，即系基本上都跌晒 work 噶啦。嗰阵时马拉多纳系冇噶啦，即系你唔好当有马拉多纳。 即系仲肥过而家， 系啦。咁嗰阵时就啱啱开始有苏拿，但系嗰阵时苏拿咧就未话真系好犀利嘅。 啊，即系未进化 3.0 咁样。 系啊，但系即系嗰阵时啱啱苏拿就啱啱喺嗰段时间喺纳比挥下就开始崛起啦。 系 系啦，咁跟住就。正值咧就嗰阵时，佢真正成为国际名帅咧就系教祖仁达斯，就头先阿 Vin 你提过啦。 吓， 教祖仁达斯咧，因为嗰阵时祖仁达斯咧就系、是、一队叫做 班霸球队啦。 佢系一队班霸，但系咧佢系佢嗰个年代咧，嗰、那个几年，嗰、那個、十年八载咧，就长期俾 AC 米兰同国际米兰压住。 佢当年都好人脚噶，应该有咩维埃利啊， 有巴治奥 啊，巴治奥啊，拉云拿利啊，白头佬啊嘛， 系冇错， 仲有迪比亚路咯， 迪比亚路就仲系僆仔嚟咧嗰阵时， 吓， 咁仲有迪后屘会有迪根斯啊咁样样， 吓， 有高拿，即系有个德国铁卫叫高拿咁样， 系啦，咁跟住就应该系清霸噶又， 其实嗰佢就系佢执教祖仁达斯开始咧，就祖仁达斯就开始清霸。咁、跟住就攞意甲冠军啦，同埋攞祖云达斯历史上第二个欧冠嘅冠军啦， 系 啦，直到依家都未拿到第三次啊。咁、跟住就连续三届入欧冠嘅决赛啦， 系 但系攞一届。咁、跟住就同埋喺斯丹喺佢麾下成为个巨星啦，喺纳比麾下。咁、以上种种咧，都系佢早记喺早记祖云达斯。点解佢可以成为一个咁出名嘅名帅呢？因为经过咁后屘就近啲唔使讲啦，带领意大利国家队 喺早季之后，好似都有带过意大利国家队。 系啦，就喺意大利国家队度攞咗世界杯冠军啦。 哦， 系啦，咁喺06年就世界杯攞埋世界杯冠军，咁就基本上咧成为即系国际嘅一级名帅啦。阿比咁，所以恒大又嗰阵时用咁多钱就请佢翻嚟，就呢个原因啦。咁咧，阿纳比今次去即系中国执教啦。咁咧，其实咧，阿 Vin 你点睇啫？我想问， 其实 即系中国国家队啦。 好坦白啊，你咁样睇成件事，咁啊高洪波又辞职，咁你仲有好大都仲有几场波踢，咁你总要揾一个人去接替呢个位置，咁而你揾返一个可以话一啲咩人呢，一系就揾一啲李铁啦，或者一啲过气嘅角脚啊，好似咩范志毅嗰啲嚟做，但系你都系一个体制里面嘅人咧，我都觉得成件事只不过系 换汤不换药， 系啦，唔会解决到。即系如果揾纳比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少少嘅，即系可能有期望咯，会有个期望喺度咯。 咁咧，纳比嗱好多。特别是意大利的媒体呢就跟阿 Vin 的看法是差不多的。他们会觉得他们有些评论即是自从这个新闻 出来之后就说喂纳比其实都一个老人家来的咯。基本上呢 ,68 岁纳比的。 一 个老人家来的咯。基本上呢甚至放下狠话说喂如果纳比佢喺欧洲嘅一流球会或者国家队想揾个教职，我谂都冇人，即系我谂都冇人请佢噶啦。依家 咁有时又未必系真系，我谂钱一个原因啦，或者你话教一啲大球会，亦都即系好多，譬如好似话譬如白奇里啊，或者我咁样，即系都希望玩一啲 challenge， 揾啲挑战翻嚟嘅。即系如果你话可以带领呢个国足攞到世界杯冠军， 咁啊真系好犀利啦！ 系啊，咁我都想睇下咯。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睇到呢个国足攞世界杯冠军咯。 系啊，咁就但系都好多人睇死佢嘅，就甚至惊佢咧就晚节不保。咁、就去到国家队咧就一败涂地咧，咁佢就 啊唔紧要，安排啲友谊赛。对啲咩澳门啊、香港、啊， 香港 都未必赢、 啊。台中华台北啊，咩嗰啲， 马尔代夫咯，系啦。 同埋咧，纳比咧，佢除咗佢上任，除咗讲紧话嗱，攞高薪啦、 啊， 同埋佢讲紧话所有嘢要话晒事以外咧，佢有第三个，佢有个方向或者第三个条件。我觉得呢个咧， 之前我唔知系咪因为国情，呢、這个阿 Vin 你可以俾少少意见。我唔知系咪因为个国情个关系，冇人咁睇立咁多年咧，冇乜人咁睇立比今次睇一样嘢，就系、是、咧佢想揾一啲规划球员去入中国国家队，即系例系 啊，哦，即系等于。但是有几多个规划球员啊？ 即系例如有啲可能喺恒大啊，或者即系喺其他中国嘅强队入边入唔到国家队嘅外援，帮佢搞个中国国籍，跟住入埋中国国家队。 嗱，你而家喺中超踢紧嘅外援，基本上都系啲已经卅几四廿岁嘅球员啦。咩谢云奴啊？ 冇咁老，谢云奴冇咁老，但系佢入过国家队， 已经入过国家 入国家队， 好难咯、啊。一系就高薪咯，喺啲巴西嗰啲贫民窟嗰啲，搵啲翻嚟再做规划咯。 因为咧，我估佢咧，嗱、這、呢个纯粹我推断咧， 這个可以帮 MJ 做生意、啊，即系譬如喺啲巴西嗰啲二三线圣保罗嗰啲咧，就将佢帮佢搞移民，咁移民咗嚟上海啊、北京啊。跟住就嗱有永居啦，攞埋护照啦，咁跟住咪可以顺理成章代表呢个国足咯。喂，临尾国足嘅出赛全部都巴西人咯。 喂，呢个咧真系咧要等 MJ 翻嚟咧问一问佢咧，我如果移民去中国咧，其实即系我可以点样搞？即系我都冇入过国家队嘅，其实我想。 唔系香港嘅身份特别啲嘅，但系你香港其实你话想几？ 我可以规划噶嘛，我规划翻大陆籍咯。 呢个要问一问爱国移民。顾问 MJ 先住啊，但系如果我系南比，我会点样咧？喺意大利揾一啲咧，譬如好似二月啊、二丙啊，揾一大班意大利人移民过嚟北京咯、啊，移民嚟上海咯。 我估纳比呢个举措咧，我估系我推断啦吓，可能系受当年佢教中广州恒大嗰阵时啊，孔卡打得咁好影响。因为孔卡其实系未入过阿根廷国家队嘅， 打晒孔卡巴西，佢系你歧视阿根廷噶嘛？ 唔系。孔卡阿根廷人嚟嘅，佢系巴西联赛踢咁解啊？ 系咩？ 系 哦， 系咁，系啊，咁佢系从来未入选过阿根廷国家队。虽然佢喺即系南美巴西联赛咧系攞过最佳球员嘅成绩， 但系就未入选过国家队， 未入选过国家队。我估咧佢系受到阿孔卡打得咁好，又未入过国家队呢类型嘅球员嘅启发， 一定要揾外国移民顾问 MJ 帮帮手搞搞佢。 同埋咧，头先我回应翻阿 Vin 嚟讲咧，中超系咪真系冇一啲好嘅外援而未入过？国家队嘅球员咧系唔多唔少有少少嘅，据我所知咧，阿泰斯拿系未入过嘅， 而我不知道谁是泰斯拿。 泰斯拿系之前喺乌克兰踢波嘅，咁之前咧阿利物浦话想买，咁点知咧被江苏队抢走咗。 哦， 5000系啦，即系个身价高达5000万欧罗嘅佢就 吓 系啦，咁就即系有其实尤其是南美巴西或者阿根廷嘅球员咧。好多时呢因为佢哋本身国家队呢就竞争比较激烈，即尤其是依家阿根廷啦，巴西差咗啦。咁呢好多人呢即而中超嘅球队呢好多时候好喜爱买呢类即巴西或者阿根廷联赛踢开波嘅球员。 係 啦，而嗰啲球员亦都相对比较愿意去中超踢波，即系相对欧洲球员 啦，提前 啦，同埋即系可能你 仲可以代表我哋伟大嘅中国队去参加呢个嘅世界杯， 系咯，咁即系可能同埋你欧洲始终咧啲环境咧生活环境就好少少，咁可能喺欧洲未必想去中国踢波， 咩女仔都靓啲啦，国内十几啫，咁啊可能即系睇下点样去游说呢啲咁嘅外援球员咯，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咧。中超真系请中国国家队啦，真系请到呢啲即系所谓国际级嘅外援 啊！ 就俾咗个中国护照佢，咁呢啲佢完佢岌头咧就唔难嘅，即系中国呢啲特事特办 吓， 系啦。咁跟住 咁即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做唔到呢单生意， 系啦。咁基本上咧，我就相信咧，如果有班咁嘅球员咧，中国国家队咧个实力系会大幅提高嘅 吓。 系因为其实好多国家队其实都系用呢一招嘅， 会唔会变咗巴西 B 队啊咁样？ 咁我相信巴西 B 队都强过中国 A 队嘅， 咁不可否认啊呢个 系啦。咁你其实你日本都系咁样玩嘅啫嘛，以前嗰啲咩女比衰啊， 好流啊。日本始终你会 你三刀主咪一样， 咁你数咗几多个？数唔数到5个啊？ 吓，咁佢都有3-4个。 我同你讲， 依招真係 work 嘅话，即係中国队依一招真係话引入一啲二三线球员哥嚟踢，俾埋个户口去户籍去代表中国队。嗯，我可以同你讲，到时出嘅11个人，11个都系都唔系黄皮肤黑眼睛嘅。 咁我又相信佢未必去到咁尽十一个 咯，可能得翻啦。 张林浦， 系咁啊，全都十个都系全部都唔识讲普通话嘅，咁有意义嘛？ 但系咧，其实咧，嗱，阿 Vin 呢个我又要同你讲翻啦，因为依家国际球坛咧嘅趋势咧就系咁样样噶啦。就系、是、咧，你唔好讲中国队，甚至我唔讲亚洲嘅球队，甚至一啲欧洲嘅球队，佢都系会，即系如果佢知嗰个球员有两个国籍或者三个国籍，佢都系走去抢嘅咋。其实一样嘅咋，即系例如讲紧话边个咧？例如嗱，奥斯尔嗰啲唔好讲啦，德国嗰、那个 以前波兰噶嘛， 土耳其人，即系佢大概系德国土生土长嘅，咁但系佢系可以代表土耳其嘅，系、啦，甚至有啲可能意大利嘅球员。其实好耐之前阿迪马提奥、即系后尾大令车路士嗰、那个，佢都系双重国籍噶，佢可 多啦， 佢可以代表意大利或者瑞士咁样样。 咁古列茨都系啦，系啊，苏里南啊嘛，跟住同荷兰啊嘛，好多依类型嘅， 好多依类型。咁咧，以前卡塔尔咧，就都做过依个举动嘅，咁就系讲紧话咧，佢甚至记唔记得以前有个巴西前锋叫艾尔顿啊？即系成个波咁嘅身形，喺德甲踢波嘅， 大笨特不来回，真系唔识。1940几年， 唔系早几十年前到嘅啫，喺即系德甲神射手嚟嘅。咁佢嗰阵时系火拍住高老师嘅。嗰阵时咧就卡塔尔政府咧就曾经想用钱同佢讲话，你入籍啦，你入籍咧，咁我就代表我哋卡塔尔国家队， 都唔肯。 佢肯嘅，咁但系就俾国际足协阻咗。 点解咧？ 就系、是、话 理据何在？ 就系、是、话你咁样就太嗱，我第一可能冇俾钱啦吓、第二就即系国际足协都出名系有啲问题噶啦， 嗯，即系冇货金俾国际足协 系啦。第二就即系佢嗰阵时国际足协就话，你咁样会过分咗啲咧？你明买明卖咁样样，佢又未住够唔知几多年咁样样，你突然间俾你特事特办咁样样， 引入优才咯，优才计划即刻得噶啦。 嗱、這、呢个咧，我哋又要等我哋外国移民顾问 MJ 翻嚟咧，就同大家讲下呢啲。移民条例啦，即系下一集我哋可以即系揾佢讲一讲呢啲嘢 嘅，系啊，总之等埋佢翻嚟先讲啦。不过 MJ 而家好似喺台湾， 系啊， 好开心，唔知佢会唔会谂住入籍台湾代表中华民国去睇呢个嘅？ 中华台北，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系、 okay, 啦、okay, okay. 啊。咁立比我哋就即系即管佢睇，嗱、佢都讲到明噶啦。出线世界杯就好渺茫噶啦，因为四场得一分依家，咁就佢都系展望将来嘅啫。阿纳比佢即系佢，虽然佢四年后佢都差、 真系熟悉国情，每一届嘅中国队出局都系为下一届嚟咩奠下良好嘅基础， 奠下良好基础系啦， 真系熟悉国情嘅。咦，咁我听日出发，我听日去山东啊，问下山东，我山东嗰班同事咧都好中意踢波啊，佢系嗰啲有铁杆嗰啲粉丝嚟嘅。逢亲山东老能友嘅比赛咧，佢直情我哋坐火车、坐飞机去，譬如可能嚟到广州恒大，去坐到去广州嚟天河体育馆睇嗰啲嘢嘅。咁问下佢哋对呢个纳比做呢个国家队主席有咩？ 咩咁嘅教练领队 有 咩 啲咩睇 法啦、 啊？真系啊，同埋山东我都几中意嘅地方嚟嘅。 系咯，咁就系咯，我哋就睇睇纳比之后佢做到啲咩成绩出嚟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强国嘅足球队就吓、越踢越好。 系一定要。赢香港队啊！如果能力嘅话， 唔系世界杯外围赛未踢完嘅，佢仲未出局嘅。佢之后赢晒咧，佢都有机会出线嘅。 好，咁啊，相信有奇迹啊！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 系啦， 好，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啦，等埋 MJ 翻嚟，我哋再见啦。 好， 好多谢晒。